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朋友您好，我是蒲森新。我曾经爱过你，蒲西金。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极度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听众朋友，以上诵读小站的朗读片段由蒲歌读美文公众号特别支持，感谢您的收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乐七十二变， 好望子鱼 白天晚上 小底乐房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男子误以为中500万大宴宾客，结果差点闹到轻生。哎呦，又没有中暑， 我瞅瞅我的吧。 哇，这怎么回事？这位 一二三 啊，哎呦呦，我 先生，我们这小店小，刚开张，知道吧？刚有这打小鸡，您可是悠着点。 中了， 是不是中举了？ 什么年代了？ 不是，我记得那个范进中举以后就这样。 您以后少看戏， 你就是跟我范进呢，你 这是怎么了？ 中了， 10块的、5块的， 易拉罐， 停，呸， 怎么意思？怎么又退上了？ 5块10块，那是他们。 哦，您是什么 可乐？ 我又中一可乐是怎么着？我没有500万。 什么？ 啊？ 500万？ 真中500万 啊？ 你财主？ 大财主啊！ 突然之间就变财主了，这词儿是不是太老点了？ 矜持点啊！就在我这店中的，是不是？咱得照个大相是吧？ 照大相， 照合影啊！对吧？发一个替我们宣传一下。 那咱爷仨照一个 啊！爷仨照一个， 怎么论的？真中500万了？ 可不真中过吗？ 哎呦，我天哪！ 那咱先照个相，照个大相，照大相。 哎，这500万你怎么花呀？ 是啊， 我有钱，那当然了。有钱人我天天的吃炸糕，买糖葫芦， 穷疯了。 我还买那有毛的衣服。 哥， 怎么又改哥了？这是。 那个什么，我现在不在一公司上班吗？我们公司现在呀，进口了一批锅，质量特别的好。您现在都中了500万了，我跟你说，要一般人我都不介绍。我觉得一般平常老百姓使不起。 他就是找不了菜， 就是平常老百姓啊用不惯。但是您呢，现在已经中了500万了。我想把这个锅给您推荐一下。 这您都买家了去？ 500万，我买500万块钱的锅。 哎， 不是，那个大家得有小家做起，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你先从厨房入手，先把你们家锅换了。我嫂子他们那儿呢卖床，我觉得您那500万再买一个好床。 你上我们家看过是怎么着啊？ 没有，我是给您全家都换了，就是 给全家换了， 就是全家里的那些家具不上档次都 我重新来一次大装修，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然后我叔叔他们那儿卖房，在哪儿呢？就是房山那个长阳那。 不够了，不够了， 不够卖房的， 不够了，绝对不够了。你前两件事啊，都已经有亏空了。 您可能卖不了，您可以换对吧？您现在肯定住对吧？您不能住大车底下、水泥管子里，那您是耗子了。 我让你夸我了， 所以呢，我觉得。你把这个现房给他置换，换一好房子。 我 别听了，大哥，在我这再买几张怎么着？我觉得你不够。 哥，我姐这床垫配床也特好。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就是干什么的？就我自己支配。 人家中500万， 这钱是我的，又不是你的。这样得了，今天我不是在你这儿买的彩票吗？ 哎，说到点上了， 别人也没看见。 对， 嚯，怎么来这么多人？ 都没人，你嗓门大。 哎，刚才我买彩票中奖的时候，就你们二位在吗？ 不是，人他后面推我踩我， 人踩你，你别撞我呀，对不对？这样， 出什么事？ 我 这么讲了，中奖了。 我请你， 别说 你们，我 想想， 我跟你说别闹， 我， 大哥，别说， 我说什么？ 好好听， 说完了吧？ 说完了。 我 跟你说啊， 这个跟你，我这是电门啊，是怎么着？我请你们二位吃饭。 嘿， 怎么样？ 这位大哥慷慨解囊， 怎么样？ 好， 请你们两位吃饭，吃哪儿卤煮？你说， 您现在已经是福禄双全之人了， 哎， 是 吧？ 您都是双全之人了，您吃个卤煮不配您的身份、啊。 那咱们换一换， 换一换， 炒肝吧。 你们福音高照了，您干嘛呀？这 羊杂， 您都福如东海了。 蹲掉了， 鸿福齐天了。 大哥，这不挨着，你看什么呀？他说的都是天上的，您说的给我们都是地。 吃南北榨菜，满汉全席。 你听着，我们不要榨菜，我们就想啊，就是说您有500万，给我们这点儿，是不是？刚才看 我跟你 表 开个玩笑，走，现在就跟我走， 走， 大饭馆子，好吧？ 对，完了咱们还可以唱歌。 行， 没问题。 这天还早， 捏脚啊，走。 嘿，你看。捏完脚，你看天还早，是不是？ 捏完脚，天还早， 天还早，是不是？ 洗澡， 你看第二天天还早点。 第二天了，怎么都？你去该干嘛干嘛去 啊！ 这么多人都跟着呀，别踩我脚。 哎，都来了，全来了！ 大哥，都知道你住哪了？ 真是啊， 是是是， 我早看出您面相就有福之相。 对，几十年我就盯着您了。 方便大儿， 大老 大手大脚， 对， 咱这挣不下钱了呀。 我就先点一个海参了， 大龙虾， 来点小菜，活跃一下气氛。 来， 这是小菜啊， 这对身体。 你们家拿龙虾、海参当小菜啊？ 我跟你说，各位，我说一句， 既然大家伙都来了，谁都甭客气，是吧？ 都不客气， 我都挣了钱500万呢， 怕什么呀？ 你们这一顿怎么？ 我吃什么呢？ 对， 你们是800年没吃饭了， 那哪能够啊？ 对啊。 我们不是替您高兴吗？ 哎、对，任多 几位几位几位，收来。 我先那个敬过一个。 我先拦你一句吧。 来， 我干了。 别去，哎哎， 干了。 服务员，别杀。哎， 再来两瓶，再来两瓶。 点那个1860年的来，不是，人家是起源于1860。 吓死我了！ 我说一句啊， 都在酒里了，干了。 我为什么给您点了这个燕窝呀、海参呀这些？为什么呢？因为 你爱吃。为什么？因为你爱吃。 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次要原因呢还是就是说您啊，最近我感觉身体啊稍微的这个， 你挣完500万气色稍微差一点。 我是刚才头10分钟挣的500万， 稍微补点， 稍微，我看您脸煞白， 是 这 钱花的我煞白了， 嘴唇也白了，我想说他这是好心。 我说完了，我先干为敬啊。 您受累，您先把那门给我关上吧。 啊， 外边都排了6万多人了。 来，走，往后上上，往后上 上，快快， 往后上上。 行，把脚拿来，关门。 我们还得等着大哥，等来啊。 我说，我踢一杯，我踢一杯，踢一杯， 踢一杯，来来来。 感谢二位啊， 哎，不止二位，他后边 感谢。200位啊！ 啊，打个嘴唇都白了， 能闪光啊！ 哎， 这有什么吃的吗？随便拿，喝来啊！ 哎， 走， 哎， 走，干了，我干了！ 哎， 我们同喜啊！ 走， 我老听说这酒好啊， 是， 就是没喝过。 茅台53度的， 吃菜， 是。 哎，菜快没了，再加点吧。 先生您好，是不是您点的捏脚服务？ 没了。我怎么这都叫来了似的？ 先生您好， 那大哥您先捏着，我为你献歌一曲。朋友一生一起走， 都在这儿了，唱大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不听铁片大鼓。我说， 哎呦，好累啊！ 老 几，晚上没睡觉，哎呦，这种各种娱乐活动。 老几，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啊。 那个大哥，本小店呀是蓬荜生辉啊，这个众多的乡亲们还有邻居们都享受到了大哥的福利。 哎， 这样呢，大哥您把这单签一下。 我觉得真的，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一起走 啊，一句话，一辈子，一杯酒，一生情啊！ 祝大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你看你嘴都不利索了，什么叫住大窝？大窝， 再来一杯。 8000块，这小意思。 啊、 8000块钱啊， 8000块钱， 我先结了完了吗？ 你看大哥这个仗义啊，为人直爽。 来，别让 大哥这有刷卡。 我先这不，我有什么都有。我这你那卡呀、 啊， 给我刷，刷2470。 大哥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上个月就还了2470。 哎呦， 谢额度就这么多啊！ 大哥， 这刷 钱还不够，一共8000。 是，这刷2470，你别着急，我身上还有4000现金。 哦， 这4000加2000， 出门带4000现金， 2470，那就是 都买彩票， 真有钱。 6470，还差你1000。 大哥，别 先生，您那个什么，我们到时候您拿来吧。 走，陪我去一趟吗？ 啊，还去哪？ 把奖金领了去啊！ 哦，对， 走， 哎，一会儿领完奖金，二位，我跟你说，没别的，你拿10000，你拿10000， 大哥，你 怎么样？ 你看 我呀，10000我不要了，大哥，你有没有女朋友？ 大哥，那10000也不要了，我认您这个二抽，行吗？ 我疯了，我疯了， 这大人也没有，是不是？我这认您亲戚，是吧？这二抽，别说别的了，走，二抽，咱刮奖去，快点。 哎，服务员， 先生你好， 你好，哎，把这个，你这是啊？ 对，我们是兑奖中心。 对，那个你这什么，把那个给我兑了， 给我二叔兑了，不能把 兑水啊，是兑醋， 把奖啊， 把脚兑了。 把奖兑了干嘛呀？把奖啊， 把奖给我兑了。 奖票您给我。 奖票在哪儿呢？ 奖票， 彩票的，嗯。 啊，这儿呢。 好的。 哎，就哭 啊。 好，1、2、3、4、5，给您。 好，二叔， 哎，走。 别走啊！别走、啊， 兑完了吗？ 兑完什么呀？不是，这1、2、3、4、5， 一共500块钱。 怎么这500块钱？这不对呀、啊！ 哎，服务员，你这 我二收 不是，我不是服务员，是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不对呀、啊。不是你给我多少钱、啊？ 对呀、啊，你奖票那号兑完了就是500呀、啊。 不可能， 我二手中500万， 500万， 你赶紧看。 不是， 你赶紧 来核对一下彩票的号码嘛。 嗯， 你看10100110110， 这是一二进制的号码。 500块，这不是吗？ 嗯。 啊？ 嗯， 不是，这 你中， 你中500块钱。 你二叔他 谁二？谁二后啊？啊？他谁呀、啊？就是我侄子。 哎， 去，别往身上搭，去，吐我一身子。 哎， 长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意思？ 别碰我，别碰我！ 你看你长的模样，你看脸都黑了，你看这。 钱没了。 我给你啊，我送你一首歌，朋友我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没有我。 我什么劲呢，我这钱都没，我不花了。 不用干什么， 举手来。 大哥我没钱了，你要结钱的话你走吧。 刚才我们收到群众举报，说有人想自杀。 啊，还有点扰民。 我都要自杀了，我就不管扰不扰民了。 幸亏我们及时赶到， 对， 制止了你扰民。 我还是那扰民分子。 一击自杀。 一击自杀。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福建男子刘先生误以为中了500万大奖，于是花光了积蓄请客庆祝。当天呢，他确实是非常的狂喜，叫来了上百位的亲朋好友，在一些娱乐场所庆祝了一晚上。不仅花掉了身上全部的积蓄，还欠了3000元的信用卡，总共花费8000元。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中奖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 自杀呀！ 小点声。 刘先生最终还是被闻讯赶来的民警救下。我们从头至尾清晰地看到了这么一幕：有钱后、有钱中以及有钱前。刚才那位大姐呢，也要送她一句话：没成定局，别瞎自信。 谢谢大姐。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飞田， 您息怒，您息怒。 不，我息怒息得了吗？你看看。 哎呀，您别着急、别着急，你我瞧瞧。 我来时候人族的，现在是精灵族的。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还是人。 这边已经不是人了是吧？ 一点点小问题啊。 这叫小问题。 我给您拿药去、好吧。 你拿药就完了，这叫什么、知道吗？ 哪儿呢？那一只耳在哪儿呢？ 错了相了。 哪儿呢一只耳？ 大家不要围观了啊，散了吧。 找你舅舅去，你舅舅吃猫鼠。 你听听他们都说什么的啊。 但这种情况之下， 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这个医疗费， 您先等会儿，我们先分析清楚这原因。当然，一些素质很低的市民当你打趣儿，我觉得你也别往心里去。 我不往心里去，是反正讲的不是你，你不往心里去啊？ 我觉得这个形象也是很可爱的。 可爱，老几位都过来，各位您得评评理啊！您说有这样的没有？我到这儿来剪发来了啊！他们这理发店不光绞头发，还绞耳朵，哐叽这一剪子就给我这个耳朵绞活了。 作为， 你说我这怎么办呀？这就换了相了， 并不影响您的听力。我先跟您说说， 当然影响。你说这人活，声音胆子都流失走了，你赔钱。 作为一只耳理发店的我们的经理，我跟您分析一下这事儿啊。 你什么这理发店起着倒霉油子还想一只耳？你说你买一个电视当然是为了看，那边上都磕烂了啊，那你心里能动过得了吗？ 您没有烂呀。 我当然是没烂了，你还指望我烂呢？ 怎么着，咱分析一下原因啊。 你说消毒就完了。 你看我们这个理发师抄着剪子现在也是相当的束手无策，惊慌失措。 你们顾这个啊，这理发师这就应该，这有没有资质？这个好好 有啊，他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理发师了。我觉得一定事出有因，这样我们来听听双方的意见啊。 双方的意见。 小耳，你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介绍一下。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易先生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呢，先坐在这儿。然后呢，我呢就是认认真真的给易先生绞耳朵，绞头发啊， 听起来吧，他故意要绞我耳朵。 不要紧张啊，到底什么情况？ 来绞头发，绞着绞着呢，结果我们这个店里边呢生意还是很好的，来了一位年轻貌美，和易先生年貌相当的这么一位女性，穿的也是非常的前卫，打扮的也是特别的性感， 是吗？ 关键的是 怎么样？ 这位这么前卫性感的女士拿了一个老款的收音机，太吸引大家的眼球了。尤其是易先生突然放了一个什么，放在什么四角城中老城根下，这个进去的时候都街坊对呀，就这么个怪声儿。易先生听到这个声音，耳朵腾腾 下就立起来了。 哦， 然后腿肚子腾楞一下就朝前了，脖子一下就直的，眼睛一下就拧了，看着这个美女，哎呦，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女的往哪个方向，这个一线往哪个方向，所以呢，她这个脑袋不听我的摆布了，我就咔不拉扎，没小心给一线那个耳朵搅了一个小小的喝口。 就这个，好，易先生，你也听到了原因，好，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分明是他看人家，他一看人家，对方这当时眼瞪楞就直了，腿肚子哐啷就朝前了，手也邦尼就僵硬了，照我耳朵咔嚓就这一下，这倒不错，我这耳朵一下积水潭南边改豁口了。你说这影响美观，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啊？你们这是不是得赔我？ 收音机，这正是理发的先生本姓柯。为瞧美女剪耳朵，若问此事啥结果，最后赔了好多钱， 这没辙呀、啊、 有辙不就不赔钱了吗？ 哎，怎么那么好笑啊？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啊下楼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非常有礼貌跟小花打招呼，阿姨好。小花急了，对，叫姐姐，不许喊阿姨，我怎么老了？小女孩想了半天，我如果喊你姐姐，那不是显得我很老吗？ 情侣之间沟通很重要，没有什么事不好商量的。您比如说今天洋洋骂王大雷，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事儿。王大雷平心静气地说，洋洋，你应该多想想我好的一面呀。洋洋果然接受了王大雷的建议，说，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我想起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叶小柱和班上的一个女生吵架，那个女生骂她是笨蛋，叶小柱不知道怎么回她，于是很生气地跟她说，有本事你连着骂我20遍。那女生骂、这个时候班主任来了，女生还骂得很起劲儿，叶小柱一激动对他说了一句，我不许你这么说班主任。王大雷晚上刚钻进被窝，就听见小柱在隔壁的卧室叫他，说有个秘密告诉他。王大雷忍着寒气爬了起来，来到了卧室问小柱什么秘密。小柱说，唉，还是明天再告诉你吧，今天太晚了。哎，对了，你走的时候顺便帮我把灯关下。回到被窝，王大雷想想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相声新秀袁家宝、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11，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度到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好嘞媳妇儿，回家了。 老公 回家， 走 走嘞。 这车是不是有问题？ 媳妇儿，咱俩能不能用普通话沟通 啊？这车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车 普通，这个车 切 啊！ 你也是体育团的，我也不是体育团的。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就你呀、啊，真是的。咱要回家这趟，反正这个够道够远的，你可别睡着了啊！ 上车说，上车说， 上车说，走嘞，走。 你也不吭气儿。 我不吭气儿，我不喘气了是吗？这么着，媳妇儿，我这么着，我跟你聊天。 那我希望你说。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爱听是不爱听。 你甭管说个嘛，你说。 说一个闲言碎语不要讲吧。 啊。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我跟媳妇儿回家去看娘。回到家，我推开门，我看一看，老娘坐在了炕上。老娘说：“媳妇儿，你咋回来不打招呼对我讲？我急急忙忙把你想，我急急忙忙把你想，啷哩个当，当哩个当，当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哩个当。我一闻此言就了气，我就媳妇儿， 那好， 你听了吗？就好， 好好，你这是新学的， 我现编的， 好，再来一段。” 再来一段啊，唱快板了，这个挂起来记记挂，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我给您唱一段的快板书，我一起唱娑婆，我走上前，我走一走，我瞧一瞧，我看一看，前面的汽车上了一个大山坡，大山坡上真是好，有万种的树木，琳琅猎奇罗。 老公，你不熟。 媳妇，咱们前面出站歇会儿行吗？好吗？ 啊！管他，买什么说吧，买什么说吧。 哎，我那个谁，大哥， 找什么？ 那个什么，有方便吗？ 有，里边什么货架子的， 泡着吗？够泡着吗？泡着吗？ 什么就泡着？你拿过来结账，然后那边有热水。 怎么，大哥，您怎么这么脾气？ 人多，快点！ 你说话， 要不要？一会儿没了啊！这服务站全是人，我哪忙得过来？你赶紧拿我自己刷刷，这结账快给钱！ 前面快点，前面快点啊！ 你看看后边催你的吧！ 别踩我，别给踩！前面不买，怪我了！ 要不要？ 给钱！ 5块，走，追那边。 多少钱？ 你不拿着碗面吗？五块， 我拿的是俩， 10块。 行， 好， 下一个，行，去吧，上厕所。嗯，这大姐， 好， 加油排队，快！ 前面快点！ 九十三九十七的， 什么服务店？ 你是刷卡还是现金呢？ 我给现金。 现金2000。 你点钱啊。 开这么大车回家。 我是货车司机。 别推我前面。还没买完呢。 师傅给您钱给您钱。 挪车靠这边。后来加油呢，快点。 走， 赶紧。 你又踩我，他没开呢，我能走吗？ 王晚上这都什么态度？这是媳妇儿，我跟你说啊，这回我给你演唱一个京韵大鼓。我表的是夫妻二人回家转，特隆地灯，我的妻她名字就叫姚二分。媳妇儿怎么样？我这媳妇儿你别干嘛，媳妇儿你别让车坐底下待着，没人呢。媳妇儿坏了，媳妇儿呢？哎呦，我是不是给丢在加油站了？我赶紧打电话吧。 下面播报听取报。 我按错了，我问的是121还是110？喂，喂，您是110吗？ 我是110。 媳妇丢了。 谁的？ 你的。我的。 那你媳妇怎么丢的？ 那个警察同志。 在哪丢的？ 我在那个哪儿，在那个北京出来奔山东烟台的127公里的那个加油站附近。 你等会儿我查查卫星定位一下，北京出来奔山东127公里的加油站在哪儿？啊，你走的是高速啊，是国道啊？ 高速 啊，您是什么车呀？ 大货车。 让上高速吗？ 警察同志，我那个小货车。 小货车 啊， 是大货车，小货车。 小货车。 好，我们马上出发。 好嘞。 我红的太阳刚落山。朝霞映红了半边天，大路上来了人两个，仔细一瞧，一个警察他站在面前。 哎，这个同志，这儿不许卖艺。哪曲艺团呢？ 这我们那曲艺团一分钱听八段。 真是，走吧。 货车司机啊，携妻子返乡，在途中的高速公路上停车检查的时候，竟然没有发觉这妻子已经下车了。这位货车司机上车以后踩油门就走了，走了很远发现，哎，老婆不见了， 妻子的手机也没带走。这位司机啊，于是在收费站下了高速，给民警拨打了电话。正巧民警也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是他妻子打来的，称其已经被路政部门的巡逻车送到了收费站。 20多年的夫妻了，我们都20多年夫妻了，他这人一直这么粗心，没想到还会有这种事儿啊，简直气得我呀就没法办。 没去他呢。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遍。 王大磊不是谈过女朋友吗？女朋友对他还是挺关心的。有一次呢，王大磊这个脚不舒服了，有点问题，他女朋友就说了：“哎呦，大磊你可得注意，那医生可说了，老了可能会瘸的。”琢磨了一下，自己说这话有点狠啊，怕他难过，就安慰他：“啊，没事，以后我坐你的轮椅。”王大磊一听，当时急了：“什么？我都瘸了，你还坐我的轮椅？” 小花啊，跟王大磊说：“把我这杯子拿楼上来。”王大磊有点不耐烦：“我觉着您怎么也得加一请字吧？”小花一想：“对，啊好，把我那杯子请上来。” 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命题作文写的什么内容呢？就是什么压力或者压力什么。好，大家伙都写呀，什么成长的压力呀，考试的压力呀，或者压力下的我们呢？唯独小花写的那太好了，那篇文章我记得叫《压力锅》。 小柱那天出地铁口，看见一个发传单的漂亮的妹妹，哎呦，这漂亮啊！她貌似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那个妹妹眼睛一亮，微笑着迅速地递给小柱一张纸。小柱心里陶醉，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如果说他是发广告传单的，那么多人他都不发，为什么偏偏发给我？为什么？难道我是那么的吸引人，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那么的显眼？哎，低头一看传单，整容广告。 那天啊，小柱跟小花俩人打起来了，呵，打的那叫一个激烈，互相说，互相骂，最后这个小花急了，你出去，你走，有本你别回来。哎，小柱咣当就走了，在酒吧门口来大喊一声，谁回来谁是孙子。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小柱拿着一筐水果回来了，奶奶，我回来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哎，小柱上来。 啊， 平时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是跟姑娘在一起很抠啊，特别是跟我，就没见过你们俩主动的买单。 哎呀，这关系不一样， 都是在我劝服之下你们才去。 我们拿你当哥们对待， 抠门， 天天在一块儿，不能老吃我们呀，对不对？都有一双手不在屋里吃闲饭。 说你呢，都有一只手， 一只手， 他说是剁一只手。 我说你都有两只手了，你还在屋里吃闲饭，你好吗？ 行吧， 我都不知道当年你请你那个前女友吃的最肥的一顿餐是什么。 最肥的一顿餐，那就是喝的油呗。 最贵吧， 大羊腰， 不是小炖肉的刀削面。 怪不人跟你分呢， 真是，好歹我还请那姑娘吃碗卤煮呢。 你也请我那女朋友吃瓜？ 没有， 我说她跟我分手呢。你那个、 一碗卤煮就跟你分了，跟他好了 啊？ 这什么女朋友呀？ 卤煮的女朋友啊。 后来呢？是不是最后请吃羊泡那个把你女朋友呛走了？最后 啊，那不是更大点油吗？ 你们也不算什么，小巫见大巫。 昨儿都说了，今天咱出来玩，早上你得多吃点，多吃点。你这个到这说说，哥几点就饿了？你说吃不吃？你说吃吧。待会儿中午饭甭吃了，你说等到中午饭吧，你这会儿你正饿着呢。 要不吃点儿？那我 你现在吃都吃着， 买点零食去行不行？ 你又不嫌你这胖了？ 我实在是饿了，我早饭没吃。 你看看，你看看，早饭你在家吃好了啊？那你打算买什么零食？我听听。 就买个什么米果卷儿什么的。 那也不贵，你买一大袋儿吧，行吧？ 行。 嗯。 你不跟我去了？ 你去吧，我在这等着你。好不容易这儿有个地儿，我不占这地儿让人占了。 那你买点水去。 你去那儿买那个什么，就是顺手的把水就买了。 那你喝吗？ 我喝。 好吧。回回的我买。老板来这个，来买这个，好好好，给你，你吃吗？ 你买一个常温的呀，这么凉的我怎么喝呀？ 没冰着你，你吃不吃？ 吃吃， 这么一大把呢？ 怎么了？ 没事儿，你这吃过饭没有？早晨吃的比我都多。 不是，这东西油脂太多了，你多吃不还得胖吗？我替你分担点，你吃点有点咂巴滋味就行了。 走，那咱一会儿逛商场行吗？ 行啊，逛商场还不好啊？ 哎，那你陪我看看裙子行不行？ 看什么裙子呀？ 不是上班得穿裙子正式一些呀、啊？再说你不都说我不像女人吗？ 不是这个，你跟你小姐妹我又给不了意见。再者说了，马上就到夏季了， 对呀， 这衣服是正要涨价的时候，明明写着280，他写一个全场60%，写一490，你还不明这意思吗？ 那不逛春装夏装，这逛什么呀？ 你买三保暖，买羽绒服。这会儿正打折的时候，你买，最好你买那个款呢，你也能穿，你妈也能穿，你爸也能穿，是不是？ 哪有那款这样穿的？ 你赚呢？ 你们全家穿一款的？ 不是，我就说你得赚呢，万一能碰着呢，是不是？ 没那万一，哪有男的女的穿一样的呀？真不像话！哎，不想逛了。 不想逛，回家吧。 回家干嘛？那你不是说到我们家去吗？ 哎，对，我还给你们家准备东西了。 可真的？ 真的。 什么东西啊？ 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你不老说我抠，说我从来不花钱吗？ 对呀、啊、 我这回花一大钱， 吓你们全家一大跳，行了吧？ 买电器了。 你别问，打听心里是病，到家之后谜底揭晓，一目了然，你就觉着我这人， 哎呀， 不是不花钱， 丢在刀刃上。 对。 那但是也应该时不常的给女朋友买个高跟鞋呀、大衣呀、裙子什么的。这 你都什么个了？你还穿高跟鞋？ 行，走，真是一毛不拔。 谁说的？我跟这东西绝对拔毛了。打开之后谜底揭晓，你就得爱上我。老说我一毛不拔，这毛都拔干净了。 妈，我来了。 哎，来了，谁呀？ 妈，是我。妈，我把渔民也带来了。 把渔民都带来了。 不是 渔民，给他送鱼来了。 渔民就是我健谈那个男朋友。 哦，小伙子来了， 来了， 来来来，我看。哦， 阿姨您好， 倒是长得像带鱼啊。好，屋坐、啊， 不是给我妈带东西了吗？ 好、哦，阿姨， 哎， 这个我没有什么，拿得出的。 嗨，不用客气。 所以就给您带了一样东西。但是我保证您全家都能满意、 哎、是吗？ 因为啊，这谁老说我一毛不拔， 哦， 这回我把毛拔干净了，让您看看，您看看这个 是 我给您带的礼物。 哇，把你的毛都装盒里了，这盒子是什么呀？ 得拆包装。 哦， 啊，我激动，快看看吧。 哦， 快切， 还一盒。 怎么还鞋盒呀？你买双鞋啊？ 大烧鸡 啊，烧鸡双鞋盒里 啊，这倒是味儿正啊。 阿姨您看错了， 好小伙子。 阿姨 啊， 不是烧鸡，那写的是熏鸡。 哦，大熏鸡。哎呀，这个倒是个儿不小啊。 这就是你给我带的东西啊？ 怎么样，你老说一毛不拔，这是不是拔干净了？ 哎呦，你可真逗。 得嘞， 来，那咱们就吃吧。 中，这就吃啊，闺女，好歹得颠仨炒俩。 阿姨还剩五个菜呢， 咱把这鸡皮一皮当个凉菜吃。 得嘞，我来这鸡腿。 那我另外一只了。 哎，我就来这鸡头吧。 我跟你说，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实在受不了你了。没有一个男的像你这么抠，我跟你说，咱这以后还要过日子呢。这追求阶段你就对我这么抠，铁公鸡一丝儿不拔，一毛不拔，你以后你对我什么样啊？ 说完了吗？说完了吗？ 你再怎么也不能当我闺蜜朋友面前让我丢脸呀。 我花没花过钱？那烧鸡我买没买？ 你来不来就这烧鸡呀、啊？ 贵着呢。 认识你这快两年了，来不来就这烧鸡？ 三十好几块呢，你知道吗？ 你还有别的没有啊？ 没有了，凭什么花那么多钱？有用吗？那钱不得攒了，将来还得干别的呢，是不是？ 不过日子吧？ 过日子呀，就因为要攒钱干嘛？过日子呀。那烧鸡花没花钱？三十好几块呢。 算了，甭问，咱们就这么着掰了，完了。 刘开门。 干嘛？ 刘开门。咱说清楚了啊！ 说什么情况清楚啊？ 真分手假分手？ 真分手。 真分手是吧？ 过。 好嘞，你赔。 我赔你什么呀？我赔。 赔我烧鸡。 你赔我青春。 赔我烧鸡。 什么？ 赔我烧鸡。 我赔你烧。 赔我十只烧鸡。 我凭什么赔你烧鸡呀、啊？真奇怪。 头一回去你们家给你买大大烧鸡，我还搭一鞋盒呢，你知道吗？ 你还吃了呢？ 那塑料袋不容易攒的，现在。 鸡腿不是你吃的？ 那怎么了吧？干嘛？管什么？ 叔叔。我跟你说，没他这样、啊。 刚才边上有人说你们这个声音太大，已经打扰到别人了啊。 他 为什么事情？ 您说我跟他谈恋爱， 谈 了快两年了。 行，一个一个说，女士优先。 民警叔叔，他跟我谈恋爱快两年了，没给我花过一分钱。现在我跟他分手，他要把我 扔。 他这人说话就是这么不负责任。 不是，你让他先说完。 我跟他分手，他说让我还他十只烧鸡。 哦。他当初往你这儿贴鸡来着，哎呀，你要当初搞对象拿着鸡，你就 有点。不是，民警，什么拿着鸡？他到我父母家就带了一只烧鸡， 哦、 现在分手，他让我赔他十只烧鸡，您说他怎么算 啊？哎呀，这位同志， 您说您要这样，您干吗？ 我不干。这位同志也是，你就算一只烧鸡，这些年也变不出十只烧鸡来。 我就是为跟他置这气，跟您说没说？说我们俩谈恋爱。两年多的时间，说我一分钱没花过，一分钱没花过，那烧鸡从树上 掉下来就花了这么一个烧鸡。 烧鸡多少钱呢？三十好几块呢。 那怎么？ 三十好几块谁白给你啊？ 停！ 民警叔叔， 我听明白了，你要跟他分手，他跟你要烧鸡，是不是？ 他说那是分手费。 对，同志， 嗯， 十只烧鸡你吃得了吗？ 我吃得了，日子不可细算， 一只鸡都有多大的热量呢？ 你听我说， 是不是 这个双方啊，这边都有不对的地方，应该互相谅解。 哪有我不对的地儿？您说， 你说话不负责，什么叫一分钱没给你花？ 哎， 三十好几块的收听的， 看我面了，五只鸡行吗？ 他有十只，我赔五只，凭什么呀？ 你就相当于买四只送他，全看我了。 看您，那也就一只烧鸡。 我就一烧鸡呀、啊。 真实的事情是，焦作街头一对情侣闹分手了，姑娘说了，这男的太抠门了。从来不请我吃饭，第一次登门见我父母就带了一只烧鸡。这男的就说了，哎，分手可以，你得赔我十只烧鸡。最后在民警的调解下，姑娘只得答应赔上五只烧鸡了事。快大街小院的街坊们都说了，难道这男的要搂着烧鸡过日子吗？啊，这是不是假一赔十啊？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志玲，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二三，二二三，跟随师傅上茅山。茅山有个毛老道，师傅对我把一传，教会了徒弟整八个，道有七个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傅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师座，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卷帘。珍珠倒卷帘，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得戏法变，还得从头数。 上茅山，茅山有个毛老道，师父对我把一传，教会了徒弟整八个，倒有七个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父一怒将我赶下了山。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界，黄土颠倒。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界，黄土颠倒。 好神啊，你还在等什么？也这个世界需要你啊，仙儿哎，你别再沉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神啊，你还在等什么？也这个世界需要你啊，仙儿哎，你别再沉淀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倒是喷呐！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